魏公子列传第十七。魏公子无忌者，魏昭王少子，而魏安西王一母弟也。昭王薨，安西王即位，封公子为信陵君。是时范雎王位向秦，以怨魏其故，秦兵为大梁，破魏华阳下军，走芒卯。魏王及公子患之。公子为人，人而下士，是无贤不孝，皆谦而礼交之，不敢以其富贵交士，是以此访数千里征往归之，至食客三千人。当世时，诸侯以公子贤多客，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。公子与魏王伯而北境传举封，言赵寇至且入界。魏王视伯欲召大臣谋，公子指王曰：“赵王田猎耳，非为寇也，复伯如故。”王恐心不在伯，居请复从北方来传信言：“赵王猎耳，非为寇也。”魏王大惊曰：“公子何以知之？”公子曰：“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，赵王所为，客者以报臣，臣以此知之。”事后魏王为公子之贤能，不敢任公子以国政。魏有隐士曰侯赢，年七十，家贫，为大梁仪门监者。公子闻之，王请欲后位之，不肯受，曰：“臣修身节行数十年，终不以监门困顾而受公子财。”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，坐定，公子从车骑须佐自迎仪门侯生。侯生设壁衣冠，直上载公子上座，不让，欲以观公子。公子直佩玉宫。侯生又谓公子曰：“臣有客在仕途中，愿往车骑过之。”公子引车入室，侯生下见其客诸害，必逆，故久立与其客语，微察公子。公子颜色愈和。当世时，为将相宗室宾客满堂，待公子举酒。世人皆观公子之佩，从骑皆窃骂侯生。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，乃谢客就车。至家，公子引侯生坐上座，便赞宾客，宾客皆惊。酒酣，公子起，为寿侯生前。侯生因为公子曰：“今日迎之魏公子亦足矣。”迎乃仪门报官者也，而公子亲往车骑，自迎迎于众人广坐之中，不宜有所过，今公子故过之。然迎欲救公子之名，故久立公子车骑侍中，过客以观公子，公子欲恭。世人皆以赢为小人，而以公子为长者，能下士也。于是罢酒，侯生遂为上客。侯生谓公子曰：“臣所过徒者诸害，此子贤者，是莫能知，故引徒兼耳。”公子往朔请之，胡亥故不复谢，公子怪之。魏安西王二十年， 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，又进兵为邯郸。公子子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，朔为魏王及公子叔，请救于魏。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。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：吾攻赵，旦暮且下，而诸侯敢救者，以拔赵，必移兵先击之。魏王恐，使人指晋鄙，留军毕业，名为救赵，实持两端以观望。平原君使者观盖相主于魏，让魏公子曰：圣所以自负为婚姻者，以公子之高义为能及人之困，今邯郸旦暮降秦而未救不至，安在公子能及人之困也？且公子纵轻胜，弃之降秦，独不怜公子子耶？公子患之，朔请魏王，及宾客便是税王万端。魏王未秦，终不听公子。公子自夺，终不能得之于王，既不独生而令赵王，乃请宾客约车骑百余乘，欲以客往赴秦军，与赵俱死。行过仪门，见侯生，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，辞绝而行。侯生曰：公子免之矣，老臣不能从。公子行数里，心不快，曰：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，天下莫不闻。今吾且死，而侯生增无一言半词送我，我岂有所失哉？复引车还，问侯生。侯生笑曰：臣固知公子之还也。曰：公子喜事，名闻天下，今有难，无他端而欲赴秦军，譬若以肉投馁虎，何公之有哉？尚安是客？然公子欲臣后，公子往而臣不送，以示之公子恨之复返也。公子再拜，因问。侯生乃秉人见语曰：迎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，而如饥罪性出入王卧内，力能窃之。迎闻如饥父为人所杀，如饥资之三年，自王以下欲求报其复仇，莫能得。如饥为公子弃，公子使客斩其仇头，竟尽如饥。如饥之欲为公子死，无所辞，故未有路耳。公子常意开口请如饥，如饥必许诺，则得虎符，夺晋鄙军，北救赵而西却秦，此五霸之法也。公子从其计，请如饥。如饥果到晋鄙兵符与公子。公子行，侯生曰：将在外，主令有所不受，以便国家。公子及何符，而晋鄙不受公子兵，而复请之，势必危矣。臣客徒者诸害可与惧，此人立事。晋鄙听，大善，不听，可使击之。于是公子泣。侯生曰：公子未死也，何泣也？公子曰：晋鄙或则速将，王恐不听，必当杀之，是以泣耳，岂未死哉？于是公子请诸亥。诸亥笑曰： 臣乃市井古刀徒者，而公子亲硕存之，所以不报谢者，以为小礼无所用。今公子有疾，此乃臣效命之秋也。遂与公子聚。公子过谢侯生，侯生曰：“臣宜从，老不能，请属公子行日，以至晋鄙君之日，北向自景，以送公子。”公子遂行。至夜，缴魏王令待晋鄙，晋鄙何服，疑之，举手示公子曰：“今吾拥十万之众，屯于境上，国之重任，今单车来待之，何如哉？”欲无听。朱亥绣40斤铁锤，锤杀晋鄙。公子遂将晋鄙军。乐兵下令军中曰：“父子俱在军中，复归；兄弟俱在军中，兄归。独子无兄弟，归养。”得选兵80000人，进兵击秦军。秦军解去，遂救邯郸，存赵。赵王及平原军自迎公子于界。平原军赴兰使，为公子先引。赵王再拜曰：“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。”当此之时，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。公子与侯生决，至君，侯生国北向自景。魏王怒公子之盗其兵符，绞杀晋鄙，公子亦自知也，以却秦存赵，使将将其军归魏，而公子独与客留赵。赵孝成王得公子之缴夺晋鄙兵而存赵，乃与平原君计，以50%封公子。公子闻之，亦骄矜而有自公之色。客有说公子曰：“物有不可忘，或有不可不忘。夫人有德于公子，公子不可忘也；公子有德于人，愿公子忘之也。且缴魏王令，夺晋鄙兵以救赵，于赵则有功矣，于魏则魏为忠臣也。公子乃自骄而攻之，妾为公子不取也。”于是公子立自责，似若无所容者。赵王扫除自营，执主人之礼，引公子就西街。公子策行辞让，从东街上，自言罪过以复于魏，无功于赵。赵王嗜酒至暮，口不忍献50%，以公子退让也。公子敬留赵，赵王以号为公子汤沐邑，魏亦复以信陵奉公子。公子留赵。公子闻赵有楚氏毛公藏于伯图，薛公藏于麦江家。公子欲见两人，两人自逆不肯见公子。公子闻所在，乃见不往从此二人游，甚欢。平原君闻之，谓其夫人曰：“使吾闻夫人弟公子天下无双，今吾闻之，乃望从伯图麦江者游，公子望人耳。”夫人以告公子，公子乃谢夫人去，曰：“使吾闻平原君贤，故复魏王而救赵，以称平原君。平原君之游，图豪举耳，不求事也。吾既自在大梁时，常闻此两人贤， 至赵恐不得见，以无计从之由，尚恐其不我欲也。今平原君乃以为修，其不足从由，乃庄为去。夫人俱以欲平原君，平原君乃免官谢，故留公子。平原君门下闻之，半去平原君归公子，天下事复往归公子，公子轻平原君客。公子留赵十年不归，秦闻公子在赵，日夜出兵东伐魏，魏王患之，时使王请公子，公子恐其怒之，乃借门下。有敢为魏王使通者，死。宾客皆背魏之赵，莫敢劝公子归。毛公、薛公两人往见公子曰：公子所以重于赵，名闻诸侯者，徒以有魏也。今秦攻魏，魏急而公子不恤，使秦破大梁而移先王之宗庙，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？与魏及卒，公子立变色，告车去驾，归旧赵。魏王见公子，相与泣，而以上将军印授公子，公子遂降。魏安西王三十年，公子时使便告诸侯，诸侯闻公子降，各遣将将兵就位，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，走蒙骜，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，诣秦兵，秦兵不敢出。当世时，公子威震天下，诸侯之客尽兵法，公子皆明之，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。秦王患之，乃行金万金于魏，求进彼客，令毁公子于魏王曰：公子亡在外十年矣，今为魏将，诸侯将皆属，诸侯徒闻魏公子，不闻魏王，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望，诸侯为公子之威，方欲共立之。秦朔使反谏，委贺公子得立为魏王位也。魏王日闻其悔，不能不信。后国使人代公子降，公子自知再以悔废，乃谢病不朝，与宾客为长夜饮，饮醇酒，多尽妇女，日夜为乐饮者四岁，竟病久而卒。其岁魏安西王亦薨。秦闻公子死，使蒙骜攻魏，拔二十城，出至东郡。其后秦稍残时魏，十八岁而鲁魏王，屠大梁。高祖使威少时，朔闻公子贤，即及天子位，每过大梁常辞公子。高祖十二年，从击秦不还，为公子置首冢五家，世世遂以四十奉辞公子。太史公曰：吾过大梁之虚，求问其所谓夷门。夷门者，城之东门也，天下诸公子亦有喜事者矣，然信陵君之皆言学隐者，不耻下交，有疑也，名冠诸侯，不虚耳。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辞不绝也。